好，今日咧系12月18号星期二得到，喺个非常之寒冷嘅星期二得到啊！咁啊，而家有冇十度啊？而家可能差唔多啦，系嘛？ 差唔多啦， 十零 啦，有十零啊！夜冻啲， 虽然冻，但我哋系高兴嘅， 高兴啊！ 心里面好兴啊，高兴 咁啊，即系高兴还高兴啦。其实咧，上周就其实都几惨嘅，愁云惨雾下嘅。咁啊，到下昼先有一单好消息出嚟啦。坦白讲，系咪咁好消息咧？ 好得系有几好未知、 啊，有几好未知。咁嗱，好嘅嘢咧，我哋一阵先讲啦。咁啊，第一单咧。一定要讲下先，因为咧天气太冻啊，冻到大肥都病捻咗啦，吓咁啊嚟唔到录音， 失声啊大肥。 今日所以咧，今日咧，哦系得翻我哋三个嘅，就系、是、许留山， 系大家好， 刁拔， 系 同埋我，吓咁啊大肥病咗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哋第三节咧就会请咗一位日本专家阿红啊，就嚟现身说法，就驳斥呢个咧叫做日本楼小天后 吓。佢唔系驳斥，佢系补充呢位仁者冇讲嘅嘢啫，佢唔系驳斥嘅。 其实咧。都是言辞痛斥啦，咁啊，我哋咧就一阵留翻第三节讲嘅呢个日本楼同埋香港楼啦。 好， 咁啊，我哋咧第一节咧，其实今朝早啊，即系我打开个瞓醒咧，就梗系好冻啦，天寒地冻啦。咁啊，打开嘅电话睇到呢一单好令人哋觉得话好震惊嘅一单新闻啊，就有个咧女人吓喺旺角啊，应该系。佢话广东道啲唐楼一一唔知一一几号嗰啲咧，即系去到太接近去到旺角尾太子咁上下嗰啲唐楼啊，1100几号系 太子近旺角， 应该去到鸭兰，应该去到鸭兰街嗰边噶啦，去到鸭兰街噶 啦， 1100几号，咁啊去到鸭兰街嗰边噶啦，咁啊我因为嗰边我都有去过嘅，咁啊发生咗一件事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劏房单位咧就有个有个女人啦吓、啊，就知。解咗一个女仔，一个12岁嘅小妹妹 喺浴缸度， 系咁可能佢嗰啲都系个企缸，因为劏房嚟嘛，未必有浴缸，可能一个企缸啦，我估系嘛？ 我估冇浴缸咯，啩 系啊，劏房照计冇浴缸嘅，企缸多啦，系咪先？咁咧，因为呢单嘢咧就话呢个37岁嘅女人咧就揸伤情证，咁啊跟住咧佢就仲话当时神志不清，我老实讲啊，99%啊吸咗毒， 系咯，因为睇佢造型咧有金毛、啊， 有金毛个肚又有纹身吓，呢啲都系 red 妹嚟噶啦。 佢就37岁啊嘛，呢、這个女啊12岁， 系即系20几岁就生咗个女咁样啦。 咁都唔算好夸张嘅，廿几又。 但37岁都咁 red 妹嘅打扮就夸张咗少少啦。 都唔系嘅，都好多嘅，而家出边好多嘅。咁即系我哋老实讲呢单嘢咧，就一定系悲剧嚟嘅啦，社会上嘅悲剧系嘛。咁究竟发生咩事咧？冇人知道。但系咧，如果你话估计咧，即系如果我要估啊，我估肯定系佢自己吸毒。嗨大咗，跟住可能喂埋个靓妹吸毒，好大机会就唔觉意整死咗个靓妹，咁自己惊起上嚟就毁尸灭迹，就所以咧就肢解。因为如果嗱靓妹喺屋企病死或者其他原因，咁佢最多报警嘅啫。咁99%系因为佢唔小心整死咗条靓妹，所以咧就。一不做二不休啦，毁尸灭迹啦，咁啊攞菜刀，而且当时神志不清，咁啊话咧啲邻居话听到咧斩嘢剁嘅嘢嘅声咧，就迟咗半个钟头， 成个晏昼都系好似话， 系啊 系啊， 即系 即好似话， 真系唔好认识嘅，老老实实一个咁大件嘅人咧，佢12岁都好啦，佢起码5尺高啦，一个咁大件嘅物体咧。其实好难处理嘅，你唔好以为你识做先得噶。 所以咪话咯，佢咩搞到咧，即系肢解之后咧，搞到嗰啲水啊都 湿。想佢唔系佢想剁碎，佢想剁碎嗰啲肉啊，冲落厕所啊，咁啊，但系冲就系塞咗个水渠。 一定塞噶啦，你咁搞法。 跟住塞到啲血水都涌到出间屋度。 其实好多年前啊，好似成20几年前啊，澳门总统酒店。 哦，出名啊，手撕鸡啊嘛。 佢都系剁碎佢嘅，喺厕所冲，咁咧变咗咧，好似搞啲水箱都有啲手指啊，有啲人体嘅残肢咁样存在嘛， 系啊， 好恐怖嘅呢单嘢喺澳门嘅，咁啊嗰个就成年人 走嘅，你唔好以为你咁大件嘢喺度， 嗱你嘅手指咧，你切咗唔觉意切咗手指咧就可以冲走一只手指，但系你一只脚都冲唔走啦，点可能咧即系？ 唉，不过咧，人有即系我老实讲，一定系吸咗毒，一定系 high 咗噶啦。当时已经系失去理智噶， 即系错手咯，可能跟住就。 我估系，我估应该系佢喂佢食毒品咯，九成九。 因为邻居都话呢家人成日都要嘈嘈吵吵噶啦，都已经。 唉，即系讲真啦，即系你啊， 即系毒品害人， 即系毒品一嚟害人，二嚟咧好多啲中港婚姻咧就好多悲剧发生嘅，因为咧嗱个老公九成九都系喺香港。我老实讲，唔如意先翻大陆娶老婆噶啦，系嘛？喺香港生活美满，除非翻去叫鸡，即系包二奶嘅啫。如果唔系喺上面娶老婆，肯定香港娶唔到，又或者个条件冇咁好，系嘛？咁翻到上边啦，一定系鸠噏噶啦。诶、哎，我喺香港又点样嘅，又几巴闭啊？原来翻到落嚟俾人点咗只狗咁样，系嘛？咁一定系吹到好大嘅话，喺香港又几好生活。哦，原来你住三十尺噶咋？吓、啊，屌你咁样滚鸠我，咁落到嚟一定嘈交嘅，日日都嘈。交肯定系咪先？贫贱夫妻百事哀就系咁解啦。唉，咁啊，老实讲啊，如果你系冇小朋友都仲好啲，有埋小朋友好阴功。 系啊，即系害咗小朋友， 真系好阴功。咁啊，即系以前咧，我细妹话过俾我知，有啲 case 咧，就系讲咧，大陆有啲即系女人咧嫁落来俾香港啲老公咧，跟手咧就同佢咧生埋仔，生完仔之后咧同佢离婚，离咗婚之后，你知唔知会发生咩事咧？ 离咗婚之后。申请中门， 申请上面嗰件落嚟。 申请中门就小事啦，佢系要继承依间公屋，将本身住公屋嗰个男人踢走。 哇！ 呢啲嘢发生咗好多单，原来喺香港。 唔奇啊， 全部都系啊， 一啲都唔出奇啊。 唔系啊，系真嘅。我细妹就处理过我啦嘛。佢话咧， 我反 个女人同佢 嗰个本地嘅男人。 系啦，个女人，因为咧你要照顾人哋，即系政府有个例要照顾啲妇孺啊嘛，妇孺同小朋友啊嘛。咁你一定跟阿妈噶，唔会跟你男人噶。所以咧，好多啲男人啊，六廿几岁娶个老婆四廿岁，跟住咧生埋仔之后咧，俾人踢走咗，连屋都冇得住，变咗露宿者又有，又或者出去打散工。你冇屋住啦嘛，你好难有份嘢做噶啦嘛。所以咧，好多呢啲悲剧吓，唉，咁啊，老实讲，即系唔开心嘅嘢咧，我哋都唔想讲啦，因为咧令到心情唔好啊，系嘛？ 即系香港好似近来都太多事令人唔开心。 系啊，咁啊，我哋讲翻啲好嘅事啦，好消息啦，充气下啦，系嘛？ 系咯。 咁啊，下昼咧就唔知四点几啊，五点钟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传来咧一阵喜讯。 仲系 Facebook 洗版添啊！简直呢个新闻 洗版系嘛？咁啊， 唔系洗版话呢个啊，即系呢个狗官咩？ 哦，嗰啲系喺蓝丝嗰个群组啊，或者喺佢哋个 Facebook 会洗版嘅狗爷，而家好似叫做吓，唔敢叫狗官吓，因为咧。呢、这个叫做裁判呢、这个主任法官咧叫钱礼，其实就是女人嚟嘅鬼婆嚟嘅，系一个鬼婆。咁咧点解要揾佢咧？因为咧法律界啲朋友话俾我知咧，佢好耐冇审案噶啦，今次特登出嚟咧系要镇住嗰件黑警嘅大状。 系， 因为朱经纬揾咗一个咧前黑警啊，走一个鬼佬嘅前黑警，系因为。啲好多纪律唔检点啊，又可能行为不检嘅嘢咧，就俾人隔扯咗，跟住自己读法律，而家做埋大状，就专帮黑警打官司。咁咧要镇压呢个黑警咧，普通嘅裁判官就搞唔掂嘅，就揾个钱礼专门镇压佢。老实讲，啱啱啊发生咗一个议事规则通过咗啦吓，旧上个礼拜通过咗一个议事规则啦，今日就爆翻一单朱经纬出嚟，啱啱嗱礼拜五同礼拜一啫，个民情消化晒啦。而家有单叫做咧普天同庆嘅嘢出嚟，啲人已经唔记得晒嗰啲嘢啦， 唔记得晒，因为佢变咗系抵消翻嗰个民气咯， 冇咗啦，因为即系坦白讲啦，你话香港嗰个议事规则修改咗， 市民都冇乜反应嘅其实， 出边我听唔到任何嘢添， 系 完全听唔到。 喺立法会门口就会听到， 系啦，你喺立法会有五百个未死心嘅人，坦白讲。唉，即系我哋作为一个时事节目主持咧，我哋都已经死心。你好难咧，你可以再叫翻其他人出嚟，因为真系见到你里面即系好多嘢咧，你又明知道唔得，但系咧你仍要以卵击石。 系， 喂，你已经剩翻冇几粒鸡蛋噶啦，你仲要用呢啲鸡蛋向嗰边石头掟过去，明知咁样仲系冇用嘅。你究竟系想呃 like 啊，定系点咧？ 同埋可能做嚟咧，都系一个反效果。 即系俾人觉得好似冇意思，即系等于咩攞个锁链咁锁住自己。 哦，我明啦，我又明啦， 系、 嗯、我终于明白点解呢个郑松泰乜都唔做啦。 咁啊，冇咁多人反感啦，又系冇见到佢啊嘛。冇见到佢嘛， 所以乜都唔做，乜都唔见，人都唔见， 嗯，少做少错咯，唔做唔错咯，系嘛？咁佢保住条命嘛，可能佢好大有好特远大嘅志向咧， 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全民制宪咯。唔系喺 Facebook 再讲翻呢件事出嚟， 只要咧佢保住自己个议席吓，咁佢起码都仲有机会啊，系咪？老实讲啊，我都唔识评论，亦都唔想评论，因为咧而家发觉咧，即系政治越嚟越啲人唔关心啊，系其实咧。知道呢件事发生咗，但系咧啲人咧个个都逃避，个个都唔想去理嘅，因为咧你冇办法咧再令到香港人咁关心，因为咧呢几年嚟可能好攰， 系， 亦都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对呢啲政党都好即系失去信心，亦都唔再信任。 我谂其实咁睇啦。以前有句说话叫一节啖三虚噶嘛？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，冇错。 但其实咧，近年又讲香港个民主运动经历咗两个好大嘅挫败嘅。 系。 第一个就是雨伞运动。 系。 因为嗰度咧真系好阴功，瞓咗七廿几日，但仍然冇咩结果攞咗翻嚟。咁呢个系第一点啦。咁但系后屘有啲 OK 嘅嘢，譬如话你又顶住佢过唔到啊，立法会又选得几好啊，咁样样。但系第二个挫败跟住嚟系咩咧？ 咪选特首啦。 那個就是胡秀珍那樣的 事， 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呢太多人了，包括淺藍在內，包括淺藍 那班人在內，他都是支持這個胡秀珍。你想想如果當日是直選的話呢，其實胡秀珍贏了開行的了，但是現在的問題的挫敗在於就是說捧到咁高，一突然間砰一聲掟翻落嚟， 唔係最緊要咧， 變咗咧冇防線啊！因為以前咧有條防線可以走啊，已經將條防線吞咗落去。建制派都唔緊要咧，俾個好少少噶啦，胡蘇貞都好啊。但一連胡蘇貞都失手嘅話咧，係唔知道條防線捉喺邊一度啊？ 冇防線噶啦，已經係冇防線噶啦。係 捉唔到啊！而家係， 因為其實我可以解釋到點解咧，而家啲人咧又肯經啲人。如和李飞飞都唔愿出嚟啊，系因为咧佢哋觉得绝望啊，绝望唔系因为政府，唔系因为中共，因为中共强大系人都知嘅，中共佢系打压无情打压系人都知嘅，系嘛？佢而家越嚟越过分系人都知嘅，呢样嘢唔使你解释嘅，已经有人讲晒噶啦，你唔使介绍，唔使解释，亦都唔使 sell 啊，大家都心里面心知肚明。问题有啲人讲啦，不如胡淑珍啊，就算你民主三百嘅瞓晒落去都输啦。而家当时系一个希望啊嘛，你。两个之中俾你选择，唔通你话胡官有得赢啊？肯定冇得赢啦。问题就系一个系西环瞓晒落去，另外一个系有机会你同佢对抗嘛。 嗯、 原因原来对抗你都觉得唔使噶。 咪其实 当年系当时一个希望啊，系咪先？ 即系你俾如果俾一啲浮即系好浮游嘅票咧，知道你哋班人唔齐心嘅话咧，佢哋就唔敢压住落回收度啦。 唔系，其实就唔需要讲噶啦，因为咧。嗱，我先讲一样嘢先，我要先戴一头盔先。 嗯、 首先一样，我点解要戴头盔呢，我就要讲一样，就系话，如果嗰啲组织啊，或者系啲人咧，你系觉得佢系冇影响嘅，冇影响力嘅，对于个时局冇嘢嘅，或者系你都已经唔想提佢噶啦。好似我知，好似阿通年话斋，有两只点九三，你踩死佢啦咁样。嗰啲咧，我系贯彻唔讲嘅，因为我你如果有留意我做节目嘅话咧，你会发觉我完全唔提嗰班友嘅，我 系 提都唔提，因为佢哋连提嘅价值都冇啊。 系， 佢哋几时开始冇提嘅价值咧？就系、是、当都要讲一件事啦。 旧年已经冇嘅，冇 佢几时冇几时正式冇提嘅价值咧？就系、是、当长毛话选，跟住唔选嗰下之后就冇晒啦。因为其实咧，佢嘅影响力极细，系细到点咧？系细过胡国兴。嗯、你谂下，胡国兴都攞到最后都执到廿一票啦。 系， 你谂下佢哋成班友加埋有冇廿一票啊？ 系， 其实系冇嘅喎。 佢入唔到集添啦。 你数埋数，唔系佢，而系话成个事后啊，投白票嗰边嗰班所谓白票党，哦、我唔想提呢班人嘅其实。嗯、但系呢次我要讲一讲，即系我立场就系话，喂。呢班友系衰过支持胡国兴嗰班啊！ 系少到个影响力系细到咧，只系长毛一弹出弹入之后就已经冇晒影响力。 唔 系，所以成件事系冇影响嘅。 唔系，我系想讲乜嘢咧？点解市民唔再出嚟咧？原因系当时你哋连唯一嘅希望，老实讲，那个希望可能都唔得噶。 系 问题系，如果你要讲实际嘅话咧，其实就唔使投泛民噶。点解咧？因为 都唔得噶咯。 泛民入到去明知分组点票，你输紧噶嘛。而你嘅投票，你又输俾人哋。喂，廿三条都系过半数噶咋，人哋随时可以过廿三条噶，只系你唔过噶咋。你而家再讲廿三条冇意思噶。廿三条当时过唔到，系因为楼价跌到扑街，跌咗七成，加上呢个田北俊倒戈。先至令到中央覺得廿三條唔過，如果唔係，日日都可以過廿三條啊！而家一半就得啦嘛，在政唔使三分二噶嘛，所以咧攞翻廿三條出嚟講咧，香港人已經唔怕噶啦，立啦廿三條，就算立廿三條嗰日啦，話俾你聽啊，唔會有超過二千人出嚟遊行噶，我話俾你聽，全香港加埋冇二千人，呢個第一點，第二點。如果你哋讲到咁实际咧，系唔使投泛民嘅，因为你哋喺分组点票里面实输紧，区议会全部输够晒，每个区议会都系建制派嘅天下啦嘛。咁我哋投你做乜嘢咧？蛇斋饼种你又唔系特别多，尤其是你公民党从来都冇，你唔会有着数俾到街坊，系嘛？ 除咗社辉春， 系 社辉春咯，冇 社辉春，你手指靓嗰度靓咩？王国兴手指都靓噶， 嗯， 系咪先？ 王国兴嘅手指就见仁见智啦。不过你唔会好过人啦。总之一句讲 系啊，你唔会好得过人啦。 即系你喺呢方面，你唔会赢到人嘅。 即系喂，投你一蚊捻嘢着数都冇，你同人讲理念、讲民主，但系咧投你都冇用噶嘛，你都做唔到嘢噶嘛，政府又唔俾资源你，系嘛？资源俾得晒民建联工 会。呢个系唔能够咁做嘅。 我想话咁样，咁我哋系老实讲啊。如果你同我讲实际，投俾你冇用噶啦。是咪啊？咁我唔使投你啦。点解次次都话关键一票啊？点解次次都话要全家总动员投你泛民啊？原因你俾一个希望人哋嘛。我哋觉得你哋虽然唔够人哋票数，可能数票会输，但系希望你哋尽力啊嘛。喂，你连一次话俾人听我尽人事都唔会。医生同我讲，你好似有朋友，即系你屋企人啊，老豆老母推入去医院，你希望医生尽人事嘛？冇噶啦，末期肝癌，你想有得救啊？梗系冇得救啦！你傻閪咗啊？你边有得救啊？你搵地产商救你啦！ 你走去问阎罗王啦，嗰啲咁样，会医生会唔会咁样同你讲啊？ 咁样讲，有一个人要值得赞嘅喺呢度， 系 嗰个叫戴耀廷， 系 佢真系绝望之中，佢永远喺度俾希望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嗱，佢又讲咩民主三百家，跟住又话几多人去选区议会，几多唔知六百人定几多人选区议会， 当然系好难嘅。佢嗰个讲嗰样嘢， 唔系呢个系事实嚟嘅。问题咧，嗱，戴耀廷佢咧系喺冇可能之中揾到希望啊嘛。喂，你当时唯一嘅希望，喂，你唯一俾到希望人哋就系团结一致啫嘛。你连团结一致你都做唔到，你而家讲乜捻嘢要人哋出嚟撑你啫？所以咧，我话你听啊，冇人出嚟撑，呢个系天公地道嘅，呢个系因果循环嚟噶。 最惨咧就系你俾咗咁大嘅希望上咗去咧，突然间抌翻落嚟嗰一下。是 很傷的。他不肯跟市民同步啊，即是喂，我投你票的东西，我要你关键的时候你是跟我同步，帮我做到我们要做的东西嘛。你不是叫我找地产商嘛。 是啊。 不过这样又要讲一转头。这些东西呢，全香港是得星期二得到这个台港的。你看看现在香港整个主流传媒又好，网台又好，有冇人再提呢班友啊？冇， 唔系提唔提呢班友咧？佢哋而家即系咧，你要检讨点解你泛民会输成咁啊？输到连底裤都输埋啊！而家人哋唔系替，唔系净系剥你条底裤啊，系连鸠毛都替捻埋你噶。 唔系，佢哋最好笑系咧，依家仲话即系怪市民出嚟啊！即系怪 市民俾你赶走咗啦嘛，今年三月份，你叫市民去揾地产商嘛？我哋咪揾地产商咯，而家。我哋做咩出嚟啊？冇噶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唔会出嚟噶，我唔会捐钱噶。嚟紧可能我票都唔捻投噶，因为呢啲系无声抗议嘛，无权者嘅权力啊嘛。我哋乜捻都冇，我哋授权咗你，希望你代我哋做嘢。你原来唔捻做嘢嘅，系嘛？算数噶啦，我哋唔再提噶啦。老实讲啊，本来就唔想讲佢哋嘅，但系咧，我哋本来讲普天同庆，讲朱经纬入贼嘅。 要讲，要讲先， 系咯， 呢个先。 咁开心， 其实唔应该俾啲咁嘅人咧。老实讲啊，我哋以后都唔想再讲呢啲人噶啦，呢啲冇讨论价值。我话俾你听啊，喂，预咗嘅嘢一早话咗俾你知噶啦，唔系而家噶啦。 都话咗咯，全香港嘅网台除咗星期二得到之外，系冇人提呢班人嘅。 唔系啊， 咁啊已经系可有可无，冇用噶啦。 全香港嘅网台咧都系讲一啲咧黄丝好中意听嘅说话。唉、哎，要奋斗啊，要顶住啊， 要继续努力啊，叫佢哋 系啦，唔系啊，你哋凭咩努力？你凭咩奋斗咧？系嘛？喂，老实讲啊，即系咧，而家啲人咧系 系冇死心噶啦。我哋第二节再讲下补选咧，会出现有两个机会咧，就系、是、港岛同埋九西一齐输，系嘛？新东咧就好难输噶啦，补选你邓家彪咧，即使泛民里面咧几大矛盾都好咧，都够票赢你，我觉得。所以嗰度好难讲，但系咧九龙西有机会输。 啊，九西都仲好少少，因为九西咧都仲系个票仲系票底仲系好啲，但系港岛咧就难搞啦。 唔系噶啦，九西我觉得有暗涌噶、嗯，九西系有输嘅机会嘅。我哋第二次 候选人嘅问题， 我哋第二次先讲，讲第二次先讲。咁咧嗱，啱啱咧即系我哋都要讲翻朱经纬啦，因为咧佢系我哋嘅亲家嚟嘅。 系 咁，我哋嘅 page 咧其实就 就因为你整个电话号码出嚟啊嘛。 咁嗰个系都有啦，就俾人哋话投诉咧，就铲咗嗰个 page， 我哋系从头嚟噶，又。变咗零啊，要重新开过个新 page， 而家呢个系一个重新开过噶啦吓，咁啊变咗咧，朱经纬同我哋咧其实都有渊源啦，吓咁啊，我哋觉得老实讲，一个差人，你喺街上面攞棍嚟勾市民咧，你点讲啊？就好似啲嗰啲学生妹咧，俾啲老师强奸一样，你系违反诚信啊嘛，我觉得你系保护我噶嘛。你是除暴安良，你是捉贼的嘛。为什么我行街行过马路被你勾一棍啊，你还用警棍勾我，是吧？这单嘢可大可小的，你是违反诚信的，是不是？你对违反了市民对你的信任，而且那个还是纳税人来添。 那个真是行过的嘛。 是啊，无端端被人打一下，老实讲我觉得你真的要赔偿，是要坐完监你都要做个向人来道歉的。你不要以为你执行什么权力的，你的权力都是市民赋予给你的。 喂，市民没有赋予你乱咁打人的权力的。 喂，市民给你是维持秩序嘛，不是给你打人嘛。原来打人就是维持秩序的啦。是吗？那你重新写过你的警例。是咪 呀？唔係，我都话嗰陣时咪七警案，跟住有集结，有呢个集会嘅。係 呀係 呀。佢哋班友争在未嗌一个口号咋嘛。 啊、 就係、是、争取丙人成为法定权利咋嘛。 咪差佬可以打人啦，合法打人啦，不如。或者有个 quota 啦，每日可以打几多人啦。 或者誓死维护丙人权咋嘛，佢哋係未讲呢句咋嘛。 咁冇可能啦，直头佢哋行过咋喎，即係唔小心可能行得慢啲，或者可能嗰度聚集啲人多啲，你勾落去。 系啊， 咪最主要白搬啲唔知乌哩马叉啲嚟，咩手臂嘅延伸啊，即系你噏埋咁多啲废话出嚟咧。 嗱，因为今次咧，即系有啲人咧就话觉得未必得啦，或者唔会重判啦。我觉得一定重判嘅，因为咧林郑月娥都识得睇风头火势嘅。呢啲咁嘅情况，拣边个做裁判官已经话俾你知有贴士咧，搵个前例出嚟钉死你嘅，一定系首先拣官已经系钉死你。啊，当然话系香港司法独立嘅，你话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 佢揾边个官？ 唔系咁讲，结果咯。咁讲，咁咧就唔系好似大陆嗰种，大陆嗰种咧系个党委话俾你听点做嘅。 香港佢都系嘅，佢咧系要揾翻啲喂钉架硬嘅重判嘅阎罗王嘅，佢揾啲阎罗王嚟咯。 系，唔系佢可以控制，控制呢一样，但系佢就唔可以控制，唔可以打电话俾你条友叫你点判就 唔会。所以咧，唔系啊，你从佢嘅脉络你睇得出啊嘛，即系咧有啲练马师，系啦，嗰只马咧又带佢朝头早又游水，又打 B12，跟住行马圈，跟住又快功夫慢功夫，又试习又拍跳，你知道佢搏杀啊嘛？ 即系你知道去马啦， 冇错，你知道佢会搏杀啊嘛？喂，一样噶，林郑你知道晒程序。对嘛，拣边个官你审就知道佢想钉噶啦，仲有啊，钉咗佢，向市民有个交代啦嘛，系咪啊？ 记唔记得咧？啱啱唔知上个礼拜咪整咗个，佢哋整咗个记者招待会，话咩1月1号元旦游行嘅。喂，朱经纬呢一下咧，我谂真系抵消咗好多啲人出嚟游行。 有千零人嘅。 唔系，如果咧佢判无罪释放咧，就多啲。 多啦，系啦，系啦。缓刑噶嘛？ 唔系缓刑都唔多，无罪释放就多啦。 唔会无罪嘅， 冇啦。 而家佢话咧，要俾佢拍咗入去咧，即系即时拘留啊嘛。咁咧就话等社会服务嚟结果嘅报告。老实讲啊，报告落，你可以接纳，即系未必一定批准社会服务令噶嘛，肯定唔会社会服务令。 57岁难啲咯。 唔系啊，你因为你系本身你系警司嘛，你喺街随街打人啊嘛，俾人影到晒啲嘢，系冇得走嘅。今次一定系重判我。 佢系咩？系警司型总定系高级警司型总警司啊？ 唔知， 最起码都见到系着住白衫嗰只先啦。 高级警司， 警司系唔系好多人嘅咋？喺差佬嚟讲， 几百个有冇？ 几百嘅咋？ 系咯，高级警司可能更加少， 总公司就可能十零廿个咁啦。 嗰啲好少嘅咋。 咁一定系钉硬噶啦。 如果你去到警司系好少嘅，你唔系散仔喎、啊。 但系咧有一样嘢咧，就同市民讲咧，有一样嘢你哋可能会失望啲，即使佢俾人重判，吓、啊，咁啊判三碌都好啦吓。啊扣减即系我呢个我比较乐观啲啦，判三碌。 啊，你都系乐观派。 咁啊，扣埋刑期啊，唔系扣埋假期咧，就坐两年松啲啦。啱啱好佢系12月25号出世噶嘛，啱啱好可以喺入边摆寿酒，摆大寿。 大寿喎、啊嗯， 今年嗱过多下个礼拜佢就牛一噶啦。 系啊， 58岁牛一噶啦。 有只鸡翼食噶。 有鸡翼食啊！哇，红鸡蛋都要啦，系咪？ 你咁清楚嘅你。 我哋上网睇定噶啦，要帮佢。 所以咧，我哋咧一定要讲一句 Happy Birthday， 唔系祝佢 Merry Christmas， 应该系祝佢年年有今日， 岁岁有今朝。 系啦，冇错。 啊，咁啊，希望即系点讲咧吓？如果有幸喺入边摆大寿咧，唉，高进话斋，我唔得闲嚟饮噶，唔使俾贴我哋啦。我亦都相信市民都唔会好得闲嚟饮噶。诶，俾李思燕咧，佢得闲啦，佢一定嚟饮嘅吓。陈静心啊，咩撑警大联盟啊，系嘛？ 系、 啊， 不过而家都唔系好见人咯、啊。 诶，李思燕要结婚啦， 系而家开始唔系好见人啦，唔系，我谂系成个布局嚟，开始唔见人嘅呢啲 人咧要消失噶啦， 系啊， 吓、啊，即系老实讲啊， 林郑好识做嘅呢啲咩陈广文啊，咩爱字头嗰啲唔见晒啦都， 唔系，我觉得咧吓、啊，林郑系真系我你从佢嗰种做处事作风咧，一定系攞你朱经纬出嚟祭旗，第一。打下你啲差佬嘅气焰，你记唔记得咧？早一个月，林郑咪去嗰啲结业礼嘅，嗰、那个结业操嘅，就话咧唔容许警队害群之马啊嘛，朱经纬点话害群之马咯？对付害群之马最好嘅咩系方法啦？杀一儆百咯，杀鸡儆猴咯，等你冇再唔好再有害群之马嘅第一，第二向公众交代嘛，你睇害群之马我咪杀咗咯，坐三年啦，所以我乐观系有理由嘅。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。